大家好，今天我们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了。今天我们请到筍哥回来了。 哇，好久没见了，各位观众。 好久了，真的好久了。筍哥，我们有没有三个月 了？我想都有。我们的观众有没有，不是，我们的录音有没有断过呢？在开台上。 开台上就未断过，不过你就断了很久了，录音。 因为有花花和牛牛帮手。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花哥，因为前排牛医生其实是不得闲的，但就点都搭在他心口就录一条声先咯。 我没办法，我是去了澳门发展的牌。 咦，又回大陆的喂？ 不是，回完大陆再去澳门又回大陆。 咦，澳门有什么搞呢？我听过你搞奥运的东西喎。 迟些，两个月之后。 是。 是咯。今期我们谈下什么东西呢？ 谈陷害啊。 陷害也好。喂，我呢，因为近排留意了一单，即是在啲口传的新闻啦。 是。 咁我以前有旧老细喎。 是。 咁啊，唔係即係我個舊上司啦嚇。咁咧，佢啊個人都幾囂張啦。咁樣咧，有一日佢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個台嘅台仔度有篤屎喺度。 唔係話，屌你有篤屎！ 篤屎喺度。 哇！咁好撚得人驚喎，有篤屎就。 即係咧，你諗到，其實有篤屎都冇乜嘢嘅啫。 啊！ 但係啲篤屎咧就斷送咗佢嘅前途啊！ 點解咧？係人屎嚟嘅。 人屎嚟嘅。 你個人屎似紙嘅。 你諗下有乜辦法一篤屎可以斷送一個人嘅前途咧？ 佢識咗。 嗱，因為咧，譬如話咧，即你如果你話可能佢翻到去唔見咗銀包或者話咁樣，即係呢啲嘢咧，可能大家唔會當係一個笑話咁講，即係可能都會同情佢，或者可能佢入去，哇！有撲完又俾人哋斬到成身都係血，大家都會同情佢係咪？ 係。 咁但係咧，嗰個人咧，佢個犯罪動機係好細嘅啫，即係我唔係諗住害你啲乜乜，我只屙篤屎喺你個台底嗰度。 好難喎，個台底踎落 去。你又想你咧又唔可以冚埋，因為咧 臭噶嘛。 第一臭啦，第二你找人清理啦，咁大家第三， 有冇地氈嘅公司以前？ 有噶， 哇！屌你， 第三又好笑嘅呢單， 唔係仲話咪爛屎啊？想問 咁樣咧，呢單嘢其實即刻咧，你知啦，啲人你其實咧做 publishing 即係做印刷，即係做呢個傳媒行業，其實好細嘅啫嘛。咁咧，即刻咧啲同事啊，即刻將呢啲嘢豬頭喇叭嘴散咗曬出去。咁出邊啲行家又知道喎。咁然後咧，咁你知啦，佢即係我上司都有佢老闆啫嘛。咁佢老闆咧見到見親咧都俾人問：哇！你個同事嚇個台都有篤屎喎！ 又係佢賴。 同埋咧，老闆又同一個時候咧，又即係好懷疑呢個人嘅工作能力啊。喂，點解有啲夥計咁樣做㗎？即係你平時係咪真係好撚乞人憎啊？即係咧經過呢件事之後，唔使多，佢即刻唔見咗。 咦，咁快啊？ 係喎，即刻唔見咗。呢個人喺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預知係好紅嘅一個鬼佬嚟嘅。 係。 咁但係淨係一篤屎就斷送咗佢。 唔係，但我想問下佢究竟係做嘢係咪有問題嘅先？呢個人。 上到咁上下高度咧，做嘢個個都有問題嘅。 阿筍哥，你真係講得幽默。 即係冇講真，冇手段你又上唔到呢個位。 啱。 即係你冇手段，老實仲驚過你。 啱。 咁但係有時，喂，不温不火先係高手啊嘛。 啱。 有時你做過咗咯，然後人哋嚟報復，即係我覺得度呢條橋，嗰個人都唔知有心定無意。 唔係，但係如果佢度呢條橋冇諗住咁大殺傷力啊。 唔知係唔係，但係咧，如果佢係真係咧，如果做呢個人即係行呢條橋嗰個人咧，佢係真係諗過度過嘅話咧， 係。 咁其實咧都。真係其實幾有頭腦，因為你試下行後一步諗下，你屙篤屎喺佢個台底嘅時候咧，呢單嘢一定有人知嘅。 啱。 即係同埋咧，一定係傳開去嘅。 會唔會係執落去嘅嗰篤屎？ 亦都有可能啦。 即係攞膠袋執落去嘅，你冇理由踎喺度屙啊，大佬！ 跟住後來咧，你知道哇？你後來聽以我傳我呢樣嘢咧，又產生作用啦。 係。 因為咧，嗰條友咧就即係你知啦，鬼佬十個九個喺香港都食好多大麻噶嘛。 係。 即係佢哋係習慣嚟嘅。 係。 跟住然後啲人咪話佢食完大麻，又夜晚自己屙篤屎，喺度又唔知咁樣。 係。 咁你知啦，吸毒呢啲你自己食係冇事啫，即係圍內朋友知就冇所謂。屌你通撚曬天咁樣，咁啲人又會覺得喂，屌你影響個雜誌咁啲 咩？啊！你食還食，唔好屙屎啊，大佬！ 即係你變咗咧，好多人咧都有自己嘅推測，推測完之後咧，你知講完之後好似真咁樣啦。 啱啊！ 咁你要將呢個故事話俾另外一個人聽啊嘛。 啊！ 咁然後你就要將嗰個故事講到似層層咁樣，人哋又覺得好有趣咁樣。 係。 哇！吹下吹下，好短時間，我諗唔使一個禮拜，即刻咧香港嘅即係。英文的 報章 英文傳媒行業 啊， 知道曬呢單嘢， 係 哇！屌嗰條友真係唔見咗，佢仲要係咩咧？佢係 即係我講下呢個人嘅背景啦，即係一個英國佬嚟嘅。咁開頭佢都係從呢個即係香港嘅英文傳媒開始做起啦。做下做到一個雜誌嘅總編輯。咁其實行呢條路都唔容易啦。佢中間即係其實佢個人都好有頭腦，又都好獨立嘅其實。咁但係一篤屎就可以。 哇！我哋真係唔可以能夠睇少屎嘅威力喎，真係。 唔係，即係咧，我覺得係咁。呢篤屎真係用得其所。用得其所真係，即係其實咧，可能係點講咧？可能係啊，你聽日翻工試下寫蒸落碗面度俾你老細食。 唔係佢笨柒啊！佢話踩到嘛，你而家翻到就踩到篤屎。哇！邊個撲街啊？屌你老咩！我踩狗屎翻嚟啊！咁 最大鑊就係咩咧？因為咧 唔係佢個位係即係開揚嘅，即係大家都見嘅。 即係佢有間房嘅。但係咧，佢就唔係即刻翻工嘅，朝頭早。咁同埋你啲屎屙咗一晚咧，大家翻嚟都奇奇怪怪咁樣噶嘛。 唔係，但係會有人掃咗先噶嘛，都係清潔清咗噶啦。 如果個 我想問一篤屎係邊個發現嘅先？ 咁我唔知道。但係如果個清潔咧清到有篤屎喺度嘅時候咧，一定係全部世界都知嘅。 咁啊係。 即係呢單嘢咧，佢勁就勁在咧，你冇辦法去冚。 啊，咁啊係啊，真係你寫字又有篤屎咧，真係冇辦法去冚啊！ 真係冇得冚而佢個殺傷力就正正在於咧，呢單嘢係冚唔到，係必定揚出嚟，又必定會俾人知道，亦都必定會炒到變成一個笑話，而呢個笑話會令到你嘅上司好冇面，咁就夠啦，咁就夠啦。 啊，咁係喎，哇！呢個陷害真係好高喎。 呢條係咪好高啊？ 好高啊！呢條本身，即係佢令到你上司冇面啊！即係嗱，我哋做嘢，如果你上司即係嗱，你做單嘢，你上司覺得你係奸嘅。即係好奸嘅，你可能都會留低翻喺呢間公司，因為人哋會讚你。哇！阿九護士，你又犀利啦，請著個咁嘅老細，我真係唔夠你嚟啦。嗱，你可能都會即係暗地裏都讚揚呢個同事，好夠奸。你如果話哇，九護士，你做乜請著個伙嘅瀨屎啊？周街咁你就冚得冧，即係冇面，同埋人哋會問你喂。你個夥計係咪無啦啦會瀨屎？係咪屌得屎不多啊？ 即係咧，大家即刻當笑話講咧。咁你譬如話你講嗰下，就好似好容易傷害到一間公司嘅尊嚴㗎啦。 啱。 即係喂，你老細都要面㗎嘛？除非老闆個胸襟真係大到，喂真係。 唔係，除非佢你老闆嗰篤屎係你老闆屙㗎啦。即係除非嗰日你老闆真係哇急得滯，冇廁紙入撚咗屙撚咗篤屎。 都冇計啊！咁個同事一樣係即係個。個總編輯一樣要食咗啲，即係佢都係要食噶啦。 啱。 如果篤屎喺度，不如爭就係補兩個月定四個月啫嘛。有班冇 嚟。嗱，篤屎嘅威力真係大，我想問，如果係爛屎嘅威力仲大，因為嗰嘢一路上一路會屌個老母，我屌你個老母啊！但係真係爛屎，我屌你個老母啊！ 你呢單嘢咧，你亦仲唔可以報警添？ 喂，大佬喺台底有篤屎，你點報警啫？大佬話人屙嘅咧，係咪啊？你老細屙咧，屌點報啊！ 大家唔報警，如果報咗警，哇頂！出然後各大傳媒出曬呢單新聞，屌你中咗！ 咪中咗啊！咪咗啊！直頭嗰啲人會笑鳩你咯！喂，我哋喺台底發現碌屎喎！ 聽到佢高招嘅地方，你唔即係慘嗰啲雞咧，俾啲警察屌完之後唔敢報警啊！ 唔係真係哇！原來呢個殺傷力真係偉大，個威力真係大過核彈，屌你！ 我思考咗好耐啊，即係我覺得。啊！呢個陷害真係喺我嘅人生裏面咧，呢條橋都係真係高之又高，同埋咧係夠膽做，有能力做得到，但係做完之後咧，嗰條係必死無疑。 唔係，我諗嗰條友係咪真係計到度過？因為佢走入嗰間房有鎖匙啊嘛。 哦，我哋以前冇鎖門嘅。 哦，冇鎖門嘅。 冇鎖門。 我想過俾啲廁紙你啊， 喂，唔該啊，唔該。 啊，唔係因為你諗下，你冇鎖門咁。即係你入 去 屙篤屎，其實幾靚嘢嘅一件事嚟㗎喎。係 啊。 即係你入去人哋間房，我懷疑嗰篤屎係執落去嘅。第二樣嘢，我想同大家講陷害啊，陷害達賴喇嘛個閪佬。嗱，我覺得而家咧中國咧邊啲人開始出嚟幫國家係有益嘅咧？第一個張藝謀啊、馮小剛啊、田壯壯咧，你就拍啲 video， 咁咧就揾啲僆仔就嗱，達賴喇嘛當年屌過屎窟窿㗎，嗱開撚曬。 不過係唔知好似有冇喺呢個節目度講過咧？ 係。 或啲喇嘛咧揾啲細路仔屌屎忽咧，或者係揾佢咧去即我唔知係咪屌屎忽啦，但係揾小朋友去解決性慾咧，佢哋係一個 open secret 嚟嘅，即係大家都公開嘅一個。 唔係揾細路仔定細路女啫？屌 細路仔啊！ 細路女嚟緊， 即係話佢哋即係點講咧？你其實喺嗰啲古典哲學裏邊有啲嘢好共通啊，譬如話咧法老王。 佢一定會屌鳩佢個妹嘅。 係， 但係點解咧？ 點解？ 因為咧，佢哋有 啲維持純正嘅 DNA。 佢哋唔係，佢哋有兩部，佢有兩部經典嘅，一部係《死亡之書》啦，另一本就係《愛經》啦。 係， 裏邊咧就係覺得咧，如果咧即係其實佢咧就係有個咁嘅觀點嘅，就係話咧，如果你萬一咧你係有愛心嘅話咧，即係你一有愛心，你個人就會偏頗。一偏頗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逼到一個啱嘅 judgement。咁所以咧，而一個人點解會有愛咧？好多時就係因為你同另外，即係你同女人發生咗關係。係。咁但係咧，你同邊啲人發生關係咧，你會冇愛嘅咧？係。就係只有你嘅親人。 係。 所以佢只會同自己嘅母性愛。 係。 係啊，咁佢哋有個咁嘅觀點。 唔係，我覺得可能係維持一個純正嘅血統啊！嗱，呢個世界上邊最純正。 咁你可以同你表妹屌閪都係純正。 唔純，梗係唔純啦！全世界最純正，亦都最多亂倫發生嘅地方，唔係 open secret 啦，已經係，即係已經係 open 到唔 open， 根本上一個事實，冰島。冰島是全世界最少移民入口、最少移民出口的地方嚟噶。咁咧，冰島而家喺世界上面嘅 DNA 啊，係最純正嘅，即係佢哋嘅人類啊。因為冰島係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嚟噶，你出街可能撞到嗰個係你表妹，你飲茶幫你 service 嗰個係你表姐。因為冰島人口好少，佢哋亦都好少輸入，因為好少人會移民冰島遊蕩，屌你老味嗰度揾唔揾到食，咁除非你捉魚嘅啫去到咁。呢笪地方係維持一個純正 DNA 好得意嘅地方。佢哋咧，冰島咧而家引發咗一樣最新嘅科技係咩？最新嘅職業係咩咧？試藥。咁點解咧？因為你嘅 DNA 最純正，佢哋喺嗰度咧就做一啲嘅人體嘅實驗，係啊，做一啲 DNA 實驗。 但係我想問點講咧？因為有即係啲科學家話。如果你是同近親交配的話咧， 係 佢係會影響你智力的發展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哋冰島人係咪特別蠢咧？ 冰島人又唔係特別蠢， 或者佢弱智嘅 case 比較多。 冰島人咧有邊啲嘅冰島人會有邊啲嘅情況出現咗咧？ 佢哋 冰島人嘅生育率係好低嘅。 哦， 即係因為佢哋近親繁殖太多啊，咁咧佢哋弱智啊之如此類嗰啲已經出現咗幾代以前，好多代以前已經出現咗，而家係變到點咧？就係你大家屌閪之後咧，即係。個生育率變咗好低，因為大家嘅 DNA 好近似啊，即係個生育率會好低好低嘅，即係可能一對夫婦四對夫婦一個細路咁嗰啲咯，即係冰島個生育率係全世界最低最低。咁咧講陷害咯，就想講一單嘢。而家咧成日都話達賴喇嘛即係搞呢個藏毒，我想同大家講一單陷害嘅國際化嘅嘢。如果想大家。啲人成日即係啲藏毒分子成日都話：屌你老尾！而家啲撲街啊！咩抹殺呢個藏毒文咩西藏文化？我想同內地一啲官員講：南水北調咩叫南水北調咧？你將深圳嗰啲髮廊啊、按摩院啊，全部起喺呢個布達拉宮附近。全中國唯一一笪地方可以賣龍虎炮同埋呢個火麒麟就係布達拉宮門口。喇嘛屌閪唔使錢，取消另計。我話俾你聽，西藏文化一個禮拜之內滅亡。你嗰條咩西藏天道啊，一條鐵路 嚇， 每日一個卡車，即係總之成車北姑拖上去，每日一車，屌你老味搞撚點啦？西藏文化邊有人話藏毒啫？我話俾你聽，你抌炸彈係冇用嘅，你抌肉彈就有用。你打你，我話俾你聽，有幾個肉彈可以影響呢個世界嘅。第一，萊溫斯基。總統冇撈啦，搞到你睇萊溫斯基當即係當呢、這個嗰啲叫咩實習生嘅時候，美國冇仗打噶，美國唔打伊拉克噶，個老細都掛住發射喺人哋個口嗰度啦，唔會將啲炸彈發射喺人哋嘅地方嗰度啦。屌你老味，雪茄插喺窿之後食之後再屌波啦，即係人哋嗰啲子精力都發射曬條肉彈身上面冇炸彈啦。第二個江青，江青就因為一個肉彈搞撚到中國，屌你老味內亂得咁撚耐，死幾撚多人啦。仲有兩個肉彈我想講嘅，一個馬麗蓮夢露。馬麗蓮夢露幾撚勁啊！屌你老母，搞到當時嘅金乃迪總統都俾人刺殺。佢刺殺嘅原因唔知係咪馬麗蓮夢露啊？ 有關係㗎。 馬麗蓮夢露同金乃迪搞咗一撇嘢咁啊？係 咩？ 係啊。 哦、okay。 馬麗蓮夢露啊，喺蘇富比前排拍埋一隻手錶啊，咁啊馬麗蓮夢露送俾金乃迪嘅勞力士，下邊啊寫住我愛你一生一世嘅啊，即係你諗下啲肉彈嘅威力幾撚大，仲有兩個肉彈送俾黎蘇偉榮。 嗯、 即係你睇下中國呢兩個肉彈影響幾撚大啊？第三個係邊個啊？葉子薇， 即係你而家都記得葉子明啊？你唔會唔記得葉子明啊？ 我擔心係咁。 第四個係邊個？日本我未講完。第四個係邊個呢？日本嘅重版鬼神子。 哇！ 你睇而家個個諗住揾翻重版鬼神子。 大布安娜仲有， 同埋嗰個叫做咩啊？大布安娜仲有一個叫咩咩咩星野阿里啊！ 哇！ 我屌你呢啲 鮑魚同眼。喂，但係我覺得咁喎，即係如果咧係你萬一出呢招嘅時候咧， 係。 就我就擔心咧，即係大家國際間咧就即刻咧就將啲靚女互相咁樣輸出。 屌你！我話俾你聽，邊啲人會去咧？嗰啲美國鹹米咪去啦，即刻去西藏，唔係搞獨立 駐軍， 去搞性愛。屌你老味，嗰陣時西藏文化，屌你咪唔係文化係同化，西藏同化。 咁啊 係。即係一句説話就係經濟解決唔到嘅問題。政治解決唔到嘅問題，經濟可以解決；經濟解決唔到嘅問題，文化可以解決；文化解決唔到嘅問題，先係死局。你睇下一樣嘢，中國而家同大陸，阿筍哥頭先講一句説話，根本上你話唔贊同咩獨立啊，唔贊同中國統一，其實中國而家已經統一咗。幾多台灣 就係中國不嬲都統一咗㗎啦，但係我係唔贊成呢、這個，係咯，我唔贊啱，你講得啱，你繼續。 你看看中國而家台灣有幾多撲街大陸包二奶，即係你唔使講咩啊！你而家同啲台商講，嗱你上嚟做生意就得，屌閪唔得嚇！咁樣我唔上嚟做生意啊，大佬，你唔係講呢啲嘢係嘛？我上嚟都係話屌閪嘅啫，屌做生意呢啲嘢邊皮嘢嚟嘅啫，副業嚟嘅啫，我正職係包二奶啊，大佬。 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即係其實你揾嚟揾去揾咁多錢，最尾都係拎曬去屌閪嘅。 啱啊！即係等於頭先阿筍哥講一樣嘢陷害話你即係啲喇嘛揾啲細路仔去到即係發泄性慾，我講俾你聽啊，呢個畫面都唔夠震撼啊！最震撼係咩咧？大喇嘛同拉登屌屎忽，或者拉登同大喇嘛吹簫，或者大喇嘛同拉登吹簫，呢、這個對比係震撼啦！伊斯蘭教同佛教哇，形成一體，屌你！ 日望保六二世一齊屌屎忽， 日望保六二世屌啊！呢、這個保持屎忽， 哇！屌 呢個就真係世界大同啦！我話俾你聽， 唔係我以前你記唔記得有幅畫咧係咁樣嘅，係、有個地球有班小朋友咁樣拖住手，我哋畫個幅，全部咧佢哋好似屌屎忽， 插住嘅屎忽咯， 屌到好似火車圍住個地球， 咁啊世界大同啦！我話俾你聽， 有得圍呢個， 即係你諗下拉登呢啲根本上係世界上面數一數二嘅正義之士嚟噶嘛，屌！我哋仲要話佢係呢個咩幕後黑手啊，發動恐怖襲擊。九一一死好撚多人，伊拉克死幾撚多人啊，伊朗死幾撚多人啊，美軍啲武器買喺邊啊，買喺呢啲地方啦、啊。屌你老味，你呢啲仆街講一套做一套，不但止啊，輸出啲軍火嚟殺人，仲話自己係英雄啊！屌佢老母，有冇搞撚錯啊？ 我哋輸出啲女出去，其實都冇玩，起碼嗰邊啲人又閪屌。 我哋中國真係英雄啦！你唔使睇咩啊，筍哥，你睇翻大中亞經濟圈。而家大中華經濟圈係一個新嘅 terms， 喺黃海一帶啊，即係黃海同埋山東一帶，就成為我哋大中華經濟圈嘅第一個發源地。中間影響到啲咩咧？日本、韓國、中國嘅東北大連嗱，呢樣嘢影響到啲咩？歌舞伎町有過百年歷史，我話俾你聽，咩人摧毀咗歌舞伎町啊？不顧，而家歌舞伎町八成半嘅性工作者係識講廣東話 的。我嗰時候去新宿係佢 啲人叫我哋唔好去屌閪，因為全部不顧啦。 唔係，我去到嗰時候咧，嗰、那個人問我，即係講佢講個日文啫嘛，即係問我按唔按摩咁樣。後來咧我就同佢講話，唔識聽咁樣，咁就走咗啦咁樣。跟住然後咧，佢話靚仔。 真係啊！佢講咩僆仔之後， 唔係僆仔，我唔按摩咯。 你 嚇？喂，但係你都好撚搞笑啫。喂，但係唔貴喎，完全唔貴喎。係350蚊九個字咁樣 咯。你搭張飛機票去嗰度屌北姑，你咪傻啊！屌，我話俾你聽啊，嗰次咧，阿發明家去日本就講一單嘢俾我聽，好撚搞笑啊！話說發明家去日本睇廠，咁咧就一個日本仔帶佢去大阪咧就屌閪，咁咧去到大阪嘅時候咧，嗰個日本仔死都話：嗱，你想對記得講英文啊，扮新加坡人，千祈唔好扮中國人。咁啊，發明家就心諗：你咁戇撚鳩，咁上到去咧同嗰個女吹水用英文吹啦，咁條女又唔識講，咁之後咧一講嗰條女就用國語問佢：你係咪中國人？ 阿發明家打一句，我是香港人，條女即刻講：咦，香港嚟噶，我都是香港住過一排啊！我屌你個老母，佢梗係叫你唔好嚟講英文啦，因為踢緊爆曬，佢全部都是北姑嚟啊！屌，曬撚嚟，我話俾你聽，北姑一輸出口啊，真係無語匹敵。北姑有邊樣嘢？夠堅咧，三樣嘢：襟做爛，唔係襟屌爛做冇博口，即係你呢啲世界上面唔得噶嘛，真係。即係你試下北姑屌屎忽，哦，好好好。我吹哨，哦， 所以襟屌都不可以形容佢呢個好的情況，啱底屌， 啱底屌， 底屌。 你將啲北姑輸去布達拉宮，你諗下一日啊，屌你老尾一卡火車的北姑，屌你老尾去足佢一個月30车。 我又覺得咁啱九回事，即係唔可以，我哋咧唔可以只係局限喺呢個，即係統一呢個。呢、這個西藏咁簡單，我哋應該統治全球。 啱啊，咪周圍輸入輸出北姑啦，屌！ 全世界人口就有60亿，我哋當有30亿嘅男人啦。 係。 咁然後咧，我哋中國咧有12亿人口，有6亿嘅女人。 係。 誒，6亿嘅女人，即係每一個5×3，即係一個女人就統治5个男人咧。 係。 應該咧就可以達到世界大。 啱啊！屌，你睇下當年啊，泰國啊，輸出啲泰妹啊。香港的雞竇，哇！屌你老味，吹之若驚，大佬。 喂，究竟呢個太妹有咩名抽呢？ 太妹有兩個字，我想教大家嘅，爽人。咩叫爽人啊？即係吹簫。當年我話俾你聽，80年代尾嘅時候咧，80年代頭咧就真係冇吹簫啊！你去屌閪咩咧？香港咧魚蛋檔啊，渣渣炒炒屌噶啦。咁你嗰陣時引入咗呢個太妹嘅時候咧，就爽人哇！一咩叫爽人咧？就係吹簫哇！當年吹簫好撚震撼啊，大佬！我想同大家講，大家有冇睇嗰套戲叫《深喉》？一睇完《深喉》之後，你覺得哇，吹簫真係個威力嚟，即係吹簫基本上一粒核彈，佢抌喺你個世界上面每一笪地方。 咁樣呢個賓妹有咩特別咧？ 賓妹冇乜特別，賓妹真係冇乜特別。佢最勁，我覺得都係太妹啦。即係世界上面一講太妹，個個都number one。一講賓妹，number one。 波妹同埋太妹有邊個？ 波妹梗係靚啲添啦，又白又正啦。 即係賓妹呢個太妹就黑啲，但係 波妹又好服務，又白又靚。而家冇波妹屌啦，即係你講陷害呢啲就真係陷害啦，我覺得。第二樣嘢邊個陷害人咧？布殊嗰撲街成日陷害人啦。又話中國人權狀況唔好，你夠美國監獄嗰啲人權狀況唔好，嗰、那個咩薩拉拉啊，咩塔克拉亞灣監獄嗰啲人權狀況啊，真係唔好啦！屌你老味，日日打反，屌你老味，唔係電袋啊，電波的插屎忽窿揾狗吠，你咬屎忽嗰啲叫人權狀況好咩？佢根本唔當你係人，所以佢咪覺得人權狀況良好，因為嗰啲唔係人嚟啊嘛。即係你等於你去美軍抌啲集束彈炸伊拉克啲細路。佢哋人權狀況好好咩？中國永遠唔會發生呢啲噶。咦？而家拉西藏嗰班全部都係暴徒嚟噶嘛？我屌佢老母！你燒鋪頭、踢鋪頭門之後入去搶嘢，嗰啲叫藏毒，嗰啲叫賊匪。 啊，咁啊係喎。 啱唔啱先？藏毒係邊啲啊？揸住支旗遊行，我要獨立，我要獨立，之後翻屋企食碗飯，嗰啲叫藏毒啊嘛。我屌佢老母搶火把嗰啲仆街收錢噶嘛，嗰啲叫藏毒咩？嗰啲叫賊佬，而家搶嘢喎、 啊。隨時嗰啲可能係中共我哋收編咗之後咧，揾嗰度去現場戲都未定。 哦，都 可能 係㗎。 即係你要做出你個 image。其實香港不嬲都有㗎啦，呢啲。 啱啊啱啊。 即係政府係會收買暴徒，然後喺現場搞事去影響你個 image 㗎嘛。 但係而家我覺得唔似，嗰啲直頭自發。 即係好難講啊！ 即係你睇下達賴喇嘛呢咁嘅閪佬，達賴喇嘛最適合做啲咩咧？最適合咧，而家就係登報紙咧，做嗰啲反面教材，即係話嗱呢個係閪精咁樣，即係大家成日話嗰啲咩無國界記者啊，咩即係無國界乜乜無國界乜乜嗱，無國界醫生好尊重，我個個月捐錢啊，啲無國界記者啊走去咩又影啲乜，我話俾大家聽，我哋發動無國界閪精嗱，無國界閪精好易做嘅咋，無國界記者難做啊，閪精好易做啊，有啲即係。我告訴你做閪精真的全世界人都一樣哪些呢去地鐵不買票、啊、跳閘、啊、搶年輕人錢、啊、打個和兩包那些就無國界閪精、啊、我們經常做的我們現在發動無國界閪精去到做什麼呢保衛聖火那我們怎麼保衛聖火呢你一見到藏毒分子是女的你就抓他的波罩的 是仔你就捏他的袋那我們就要說一句無國界閪精這樣就行了那我們就變成無國界閪精的廢人 各位觀眾小心坐監 我抓袋啫，大佬， 揸袋應該係呢個， 我仲要係揸啲藏毒分子袋啫，屌！ 唔係應該都賴嘢，應該都。 我想都打嘢啊， 都打嘢，不過大家試下可以。 哦，你即係強加大喇嘛？ 喂，差唔多啦呢、這個。 喂，咁好啊，筍哥，我哋又準備下一條聲啊。 好好好。 OK， 拜拜。